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今天你读书了吗？各位亲爱的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度过，也欢迎大家关注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感受。相信熟悉我们听听 FM 故事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已经看到了预告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你心目中的好妈妈是什么样的。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没有进过我们的聊天室，可以打开听听 FM， 在首页聊天室的位置找到读书俱乐部，进入聊天室。如果您在首页找不到呢，也可以直接在上方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说说您心目中的好妈妈是什么样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也是红酒久违了的好朋友，黄甫君老师。黄甫老师你好。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黄甫老师呢，是立足于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化解当下家庭教育的难题，从先贤圣哲的智慧当中发现当下教育问题的答案，努力的把中国文化的光芒呢透射到家庭教育的焦虑和不安当中，从现实的浮躁回归到文化深处的宁静，在家长内心的宁静中呢，来发现孩子面向未来的新路。这是官方对您的介绍。那我跟黄甫老师相识呢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您的第一本书啊，我们在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在十几年前就推荐过，而且呢我也参加过您的线下活动，说实话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因为黄甫老师真的是用心在帮助孩子，帮助每一个家庭。十几年过去了啊，您的著作也颇丰啊，比方说像回归心灵深处的教育，还有家庭教育的捷径，家长如何引领孩子内心成长，归位化解家长的教育焦虑，还有今天我们刚刚拿到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家庭教育一百法啊，还有教育的本来，归位从新开始的家庭教育，哎呀也是著作等身啊。 不敢。 今天呢我们也是当然也是在红酒的要求，强烈要求下哈，黄甫老师呢提供了5本家庭教育一百法的签名版丛书，而且呢刚才我跟黄甫老师说了，今天呢兔签好不好？也就是说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啊，最终呢黄甫老师您来选出2位啊，然后呢点赞前3位我们都会送出家庭教育一百法这本书啊，这里边有看法想法还有做法。那在我们今天的第三节呢，黄甫老师还会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几本书啊，也都是关于写母亲的啊，几本经典的著作。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是推荐听听 FM 上面的有声书，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大家一定要聚焦我们的节目。我发现大家都在说腊八快乐哈，因为今天是腊八节，很多朋友的话也说啊，你们喝没喝腊八粥啊？谢谢啊，我们下节目就去喝去。用户9346说了，说黄甫老师和红酒的声音都是蛮治愈系的哈。今天我是有点感冒，嗓子有点沙哑，黄甫老师的声音确实也是播音级别的啊。 不敢不敢。 经常做直播，一场直播十几万人哈，来看看，上来先看看大家的互动好不好？ 好， 看看这位绿野仙踪就说了， 你心目中的好妈妈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妈妈和奶奶的样子呀，善良坚韧，言传身教，把细水长流的日子过得温暖璀璨的人间烟火。哎呀，我听完之后啊，莫名的内心有点感动啊。 嗯， 你想他说这个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奶奶就是心目中最好的妈妈的样子，就像咱们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哈，叫《你好，李焕英》， 嗯， 对吧？贾玲其实就是把她心目中妈妈的样子，重新搬到了银幕上面啊。这里面提到几个关键词哈，言传身教， 嗯， 王福老师， 嗯， 其实言传身教这几个字对于家庭教育来讲至关重要，对吧？ 是的，是的， 啊， 它是家庭教育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 嗯， 言传身教。今天我们谈这个好妈妈、好母亲。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好母亲。 嗯， 刚才这位听众的这个发的内容很好，就是自己的妈妈，就是自己的奶奶这样的。他到底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好、觉得美好？我来的路上我在思考，第一个母亲带给我们的就是直观的这种感觉，第一是温暖。 对，一想到妈妈这个词 是温暖的， 就是温暖的。 对，今天来的路上、啊、风很大、 嗯、 这个气温也比较低，但是做这个节目我心里边很温暖。 嗯， 因为谈母亲的第二个母亲让我们难忘的觉得美好的是母亲脸上那份喜悦。 哎， 看到孩子的时候她永远是喜悦的。 我特别期盼看到母亲的那种喜悦，每次我回老家的时候一进门的那种喜悦，可能我也是我这个回家的一个动力。 有时候我们尤其是这个离开家奋斗，在外面奋斗拼搏一年，就是为了回家看一眼母亲脸上的那份喜悦。 说的太对了啊，温暖喜悦。 对、 啊、 还有一份母亲的这个留给我们内心深处比较留恋的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母亲内心的那份平和。我认为是很伟大的。 这个平和我看在您的书中其实也专门拿出来说了。 对， 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母亲的这种平和是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母亲的这个平和和别的状态下的平和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母亲，孩子在母亲心里面，我们在母亲心里面，母亲把我们看的是，把我们这个生命看的是神圣的。 嗯， 母亲能为孩子去放弃一切，牺牲一切，这份神圣的东西让母亲表现的平和，带给我们孩子身上的这种力量，那就是平和。 真的是一个非常至高的感情。 对， 就是因为孩子做了什么，其实在母亲那里他都可以原谅。 是的， 他都可以一种平常心去对待。 是的， 是吧？ 如果需要换这个生理上的器官呢， 嗯， 母亲是可以毫无保留的。 对， 这就是母亲伟大的地方。 非常非常伟大啊、 嗯、 哎呀，今天说的这期节目让我们真的是很温暖啊，我都要把这个外衣脱掉了我都开始热起来了啊。像狸猫说了，妈妈，好妈妈，妈妈就是这个那饭菜的味道。 嗯， 哎，以前我记得有一本书哈、嗯、其实就是类似于就妈妈的味道。 是的， 就是什么呢，你吃过山珍海味是吧，这个各种海鲜，那一顿的话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但是最终你会发现妈妈的味道才是让你最喜欢的味道。 因为妈妈在给孩子做饭的时候，她不像饭馆。 嗯， 妈妈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饭里面有妈妈的那份对孩子的情感，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哎呀， 也是那份味道所承载的母亲的妈妈对孩子的爱。 就是你别管做成什么样，你比方说我妈做饭呢，她喜欢把那个菜啊酱油放的比较多。 嗯， 有时候呢所谓这个色香味那个色就做不到了，但是哎，我这每年就特别馋他做的那几道菜，比方说西红柿炒鸡蛋，是吧？比方说烧茄子， 嗯， 比方说他给我做的那个年糕， 嗯， 哎呀，在外边你说吃了这么顿饭，但最终你还是惦记那顿饭，就那顿年夜饭。 如果你身在异国他乡啊，身在这个外地啊， 能让你流眼泪的饭就是妈妈的做的那个味道。 嗯， 它不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它不是味觉的问题，因为妈妈在做这个饭的，就是妈妈生完气做的饭里面都是满满的爱。 这一点的话， 这是任何饭店的这个大厨啊无法做到的，他有手艺，他有做饭的这个厨艺，但是这份爱是饭里面没有的。 因为很多妈妈其实嘴上尽管那么说，但实际上她的行动都证明了她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对，我觉得那个母亲内心的这份表达，这个饭菜是母亲内心的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语言，带有味道的语言。 说的太棒了哈。润心如是说了温暖啊，一提到今天的话题就是温暖啊。润心如是说喜悦平和，这就开始给咱们总结上了。还有这位白小云说了，说心目中的好妈妈那就是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善良和蔼。我觉得这应该说的是中国的母亲。 嗯嗯， 我觉得这中国母亲特有的， 对， 就真的是任劳任怨，吃苦耐劳。他可以为了孩子，然后自己省吃俭用，然后自己呢去这个每天是吧，这个带饭呀，挤公交啊，然后这个舍不得买衣服啊，但是给孩子花钱却是异常的大方。 那是母亲的幸福。 给予 母亲付出是一种幸福，这就是母亲去爱自己孩子的时候，她是疲而不惫，不疲惫，就是劳而不倦，就是非常忙碌但不疲倦的，因为就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生命之间的爱，这种伟大的力量。我接触过很多母亲，因为探究家庭教育这个课题啊，也一二十年了，接触到很多母亲，很多时候啊，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冰天雪地啊，坐火车坐飞机到北京来求一个老师，这个非常感动。但是母亲脸上没有那种疲惫，没有这种怨恨。当他看到孩子在老师的这个面前阳光灿烂的时候，母亲是幸福的。比谁都幸福。 因为我在家庭教育一百法里面看到其中的一章啊，你也讲到了关于母亲啊，什么是母亲。里面有一个比喻说母亲就是大地，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呢？ 因为父亲是天的话，母亲就是地。 怎么讲？ 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两句可能大伙都比较熟悉的，这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对， 这是指的父亲。 嗯， 父亲这一辈子就活给孩子一份自强不息，就没有别人要求，天天是在一个很高的标准和境界里面去做自己。地势坤，这个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指的母亲。 地势坤， 地势坤，宽容， 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 这里面有一个德字。 对，这是母亲。母亲默默地承载着孩子的心，所以母亲的这个品质啊，非常接近于大地的这种宽容，这种厚德，这份包容，这份承载，而且是无声的。所以我谈及母亲这个话题的时候，除了用大地来去帮着我们理解，就是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因为它太这个厚重了， 是 也太伟大了，因为它孕育了给了我们生命，而且承载了我们从小到大乃至到成人所经历的一切。母亲更多时候是无语的， 就是大地是悄无声息的，就像您书中所说的一样，就是你往大地上扔什么东西它都无怨无悔，它不会发出声音 的。 而且我们都是从大地中汲取营养，我们去榨取营养，甚至是 是的，而且大地就是养育了我们的生命。而且我最近发现有一个特别让我感动对母亲的理解，就我们平时走路啊，我们踩在大地上，我们对大地，我们是忽略了大地对我们的托举的。 他其实甚至忘了他的存在。 是的，那就是母亲对我们一生的力量。我每走一步，其实我自己每走一步的时候，我感觉那个被踩的母亲的内心的对我们的支撑啊，都非常感动。 一直有一个人在拖着你， 而且是无声的，你甚至忽略他的。就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一个人在深深的爱着你，但是你甚至感觉不到那份力量的存在，就像我们踩在大地上走路一样，我们只顾着前方的目的地，很少注意我们每一次踩到大地面的时候，大地给我们那种无声的支撑和托举。 那天正好吃饭，有一个大哥突然就是痛哭起来哈，我说怎么了？说这个母亲去世了啊，没能赶回去，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说我成孤儿了，就那么一个是吧？那个身高1.8米，体重80多公斤的这么一个男儿啊，从来没有看到过。 理解。 然后就是母亲的那份托举没有了， 没了。 他说我是孤儿了。 对 啊， 心空了， 心空了。 我身边一个好朋友也是，在母亲去世之后，1-2年时间不敢在他面前提母亲这两个字。 嗯， 不敢提。啊，因为你想，也是一个，这个事业非常有成就，个人修为很高的一个人，就是这份东西它是无声的，但一旦它没了，我们才知道母亲的那份伟大的力量。 哎呀，在的时候还是多陪陪妈妈吧。今天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题呢，是你心目中的好妈妈啊，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话题哈。但是说到妈妈呢，我们有很多的感动在里面。今天我们请到了教育专家黄甫君伟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疯狂的给我们点赞啊，然后您可以把您的留言留出来。当然了，今天如果有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最后也留出一点时间，因为今天挺不容易，请到了大专家，平常这约时间都约不上啊。《家庭教育100法》是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的书，点赞前三名啊，以及一会儿咱们也选出两位发言的网友啊，选出兔签啊，我说的是兔签，就是网名，就是相当于他网名是什么样，然后我们节目结束之后让黄甫老师就直接写在书上了哈。这是今天红酒提出了一个要求。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吧。宋艳君说了，慈祥有爱正能量的人，我的妈妈就是这样。我想引申一个话题啊，我们其实是希望妈妈都是充满正能量的。我觉得宋艳君呢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但是呢，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经常会说，哎呀，妈妈可能爱唠叨，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一些抱怨。因为我们做教育方面的节目，包括做教育方面的书籍，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比方说，如果这个妈妈他有的时候经常会抱怨，经常会数落孩子，这怎么办呢？或者说他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话题两方面看 啊， 就对我们成人来讲啊，我相信今天有很多在线听的成人啊，听这个广播的成人，这个作为成人呢，我们应该觉得很幸福。妈妈见了我们唠叨，因为妈妈对我们唠叨啊，是一种对我们的这种爱，在我们成人之后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我自己的母亲也一样，同样的话每一次都要重复很多遍。 对， 她只是在检验这种距离，你还是她的孩子，在确认这个关系。 哎，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些话说给你，只能说给你，她不会给第二个人唠叨。这是第一，啊，就像，这个小时候，或者是这个我们家长，我们不管在外面做对做错，跟别的孩子打架，家长一定骂我们自己，骂自己的孩子。 对， 哎，现在就是我们成人之后，老人跟我们唠叨啊，那是一种幸福，珍惜吧，耐心听。 还有人唠叨你？ 还有人唠叨你？ 没人唠叨你的时候，你就，哎呀，只能痛哭了。 还有人这么相信任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你，当然呢，我们对我们的就是成长期的这个孩子来讲，就是0-18岁的孩子来讲，母亲呢， 最好还是少一点唠叨。 这是不是一个教育话题了、 啊、对对对，这是一个前面那是一个个人的修为的问题， 修为的问题， 哎，那是一个幸福，那是一个很高级别的幸福，你到四五十岁了还有老母亲跟你唠叨是一件幸福的事、 嗯、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才八九岁十一二岁啊，作为在线的这些很多母亲，我看有我们的学生都在现场啊，都在收听， 哎， 这个你如果是孩子在十三四岁青春期，还是少一点唠叨。 你看啊，因为我们其实主力的收听人群，应该是在大概三十到五十岁吧。 上有老，下有小。 上有老，下有小。 就要听得懂我们老人啊给我们的唠叨， 哎， 又要管住我们的嘴，尽可能对小的不唠叨。 你说的太对了，这正好是针对我们的主力受众有两个提醒啊，有两个提醒。来看看修元 TF 勾说了，说说心目中的好妈妈吧。我小时候一得病呢，妈妈就在粥里放点红糖给我吃，吃完之后这胃里真的是暖暖的。母亲呢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现在我胃疼就喝红糖水，想起妈妈的味道胃里暖暖的。 嗯， 有时候精神的力量真的是可以治愈疾病啊，我觉着。 提起母亲，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疗愈人的一个概念，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嗯、我遇到有一些情绪上怨气特别重的这个母亲呢、 嗯、 就是现在孩子十五六岁、 嗯、 也就是在三十五到四十五这个之间的女性，有的母亲确实就是去世很多年了，她的内心就没有母亲唠叨的这份滋养， 嗯， 然后实在在现实中找不到解决她内心怨化解内心怨气的这种办法，我劝他们啊，给他们支了一招，到母亲的墓碑前坐一坐， 嗯， 坐完回来之后一点怨气都没了。 力量， 他把话都说给那个像大地一样沉默的母亲。 嗯， 所以母亲的存在本身，即便他变成了墓碑，一个坟墓，我们走进他，永远他在疗愈我们。这是我在现实中具体指导过的一个几个案例， 有用。 因为现实中任何道理他都懂。他也知道那样不对，对孩子天天发怨气唠叨控制不住，对家里对这个丈夫也不满意，家里面的人员都不满意，最后我跟他沟通几次，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人，他说那个母亲去世一二十年了，我说他的坟墓碑你经常不经常去，他说很少去，我说你去吧，找一个温暖的下午你一个人去， 嗯， 去完回来来见我，人立马全是放松的，语气都变得柔和。 试试这个办法啊，我觉得黄富老师真的是接触过这么多的家庭啊，有五千多个家庭深层次的对话，所以您的这个实战的经验啊，还有这种实操的方法值得我们去学习。很多人都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像向着阳光说了，说说这个话题，心目中的好妈妈哈。我心目中的好妈妈呢，就是非常的理解子女的感受，子女有问题的时候呢，能够第一时间帮助他。哎，这我看着应该是一位比较年轻的朋友， 嗯， 我感觉是哈， 嗯， 这就说到了一个代沟的问题，黄富老师， 嗯， 我听过很多年轻的孩子，比方零零后啊， 嗯， 他们比方跟我实习也好啊，或者帮我做一些。这个采访工作也好啊，他们会闲聊的时候提到我们的语言都不一样， 嗯， 他根本就理解不了我在干什么， 嗯 啊，然后呢一有什么事儿的话他就跟我急。 OK， 这个声音我也经常听到。 是有学生有这样的反应吗？ 对对，很多我们很多就是界定啊，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啊，可能只局限在语言当中了、啊。 嗯， 而我们语言呢，我最近在在看一些关于语言文字诞生之初的这个很多理论层面的东西。语言来自于我们的很多时候来自于无奈和痛苦。 嗯， 就是语言所表达的它的范围啊是有限的。我觉得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交流是大于语言的， 嗯， 是大于语言的。就是说话听懂听不懂不重要，你用什么专业术语不重要，盯着母亲的眼睛看，能坚持看三分钟，超过说三个小时的话，不管00后啊，还是这个90后，不用给母亲谈语言，因为科技进步太快了，尤其是网上语言，什么 YYDS， 谁懂？刚我也不懂嘛，对吧？但是母亲和孩子之间，如果孩子能够盯着母亲的眼睛看上超过三分钟不流眼泪，他听到的声音远远超过三个小时的对话。他是超越语言的。我原来提出来过有一个，我后来一直在反思我这句话对不对，就是在教母亲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应该学会闭着嘴说话。 闭着嘴说话什么意思？就是眼神的交流吗？ 对，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原来说过一组数字啊，就是语言表达只占10%。 哎，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跟我闺女的交流方式就是眼神。 对， 因为她才3岁嘛，她、 okay、 听不懂我说那么多话，但是我一个眼神她就知道了， 全懂了。 我是开心了不开心了，然后是想让她做这个事儿不想做这个事儿， 他看你一眼全部懂得了你的内心， 这叫做体悟吧， 是 这种感觉吧？ 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啊、 因为眼神这一块啊，它占到55%的信息承载， 哦， 35%的是语气， 语气、哦、 对，母亲说什么不重要，内容不重要，只占10%嘛，35%的是他的语气，他在说给他的孩子他的宝贝在听， 把秋裤穿上， 对，听话听音儿，秋裤不重要、嗯、那个穿上，那里面那一份毫无保留的对你的关心，对你的在意，对你的爱，这个世界上只有独一份。 哎呀，这里面是有密码的呀，所以父母之间的交流，就是母亲跟孩子之间的交流是有密码的， 多用表情说话。 嗯， 现在很多母亲呢，嘴上说的很好，脸不好看。 对，所以这孩子有时候他也接受不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叫做你心目中的好妈妈是什么样的啊？您可以描述一下你心目中的好妈妈，或者您就干脆描述一下您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今天交流呢，我们同时还会有畅听卡送给大家啊。当然了，还会有《家庭教育100法》这样的一本书。今天呢，黄甫老师是要有5本兔签的书送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也欢迎大家进入我们聊天室，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你心目中的好妈妈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第二节的时候会继续跟朋友们来互动，一会儿接着聊。 桃园三结义，煮酒论英雄， 大义释荆州， 在三国演义中领略历史风云变幻。 大家清楚了， 大家确实不知，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吴用智取生辰纲， 宋江三打祝家庄。 在《水浒传》里感受英雄豪情壮志，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 美猴王出世三打白骨精。 在《西游记》中体验险境迭出的取经之旅， 黛玉葬花， 宝玉碎玉， 宝钗扑蝶， 晴雯思扇。 在《红楼梦》里品盛衰变幻，人情冷暖， 读古典名著， 养人文情怀， 悟传统文化，品百味人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 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这声音来自北京故事广播。大家呢可以打开听听 FM， 然后呢找到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进入跟我们互动。如果您在首页找不到呢，也可以直接在上方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点击进入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那我们今天互动的是什么话题嘞？今天呢我们互动的是你心目中的好妈妈啊，大家可以说说自己心目中的好妈妈，说说自己和妈妈之间的故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教育专家啊，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化解当下家庭教育难题的黄甫君伟老师。黄甫老师你好。 嗯，各位你好 啊。黄甫老师呢其实身上有很多的头衔哈，比方说像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内涵改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全国养成教育总课题组的副组长，但更多的呢是他是一线的帮助很多家庭解决孩子的问题，解决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一个矛盾，所以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呢著作等身啊，像今天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个奖品就是家庭教育一百法啊，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籍啊，里面有很多干货。嗯，刚才呢黄甫老师看到我们聊天室的这些网友们，是不是也觉得大家很可爱啊？ 嗯，是的，有一个这个网名叫0917GW 这位听众啊，留的话很短，但是我特想解读一下。谈到母亲擦不干的泪啊， 就这几个字啊。 对，但是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什么呢？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也是很经典的一本书，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人生的宝藏啊就在你流眼泪的地方。 哦 啊，生命的宝藏就在你流眼泪的地方。其实我们今天谈母亲这个话题，好母亲好妈妈，其实更多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这个在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啊包括我全国各地在听的这些同学们，我们理解母亲这个伟大的概念，我希望在我们的感动中，在我们的眼泪中，因为我们小时候哭的时候，甚至我们现在痛苦的时候，第一个喊的是 妈， 妈， 我的妈呀。 对，所以我们理解母亲不需要在理性，在概念，在是非这个边界上去看待母亲。 嗯， 因为我们流眼泪的时候我们大脑是不动的，但这个时候恰恰是母亲留给我们的全部， 这个是潜意识的， 潜意识的。所以这个听众啊，0917GW 啊，谈到母亲擦不干的泪啊，那就在眼泪中去理解母亲的伟大。 刚才您提到了宝藏这个词儿哈，其实我觉得既然是宝藏，它其实就是 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挖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给予这样的一个借力。经常会有人说，作为妈妈，作为爸爸也好，其实应该多陪陪孩子，多给他们一些爱，为什么？因为长大之后啊，你们的这些爱可以让他扛过很多的艰难险阻，沟沟坎坎。 是的， 一旦想到你们的那份爱，他就充满了勇气， 嗯， 对吧？这就是宝藏啊。 是的， 是吧？ 这份宝藏需要我们在自己的泪光中去发现，去看见父母留给我们的这份内在的财富，内在的这份宝藏，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真的是用之不竭哈。哥大爷说，心目中的好妈妈啊，现在长大了，每次从家走的时候呢，我妈都在窗户边看着我，我每走几步都回头和妈妈打招呼，这个画面感真的是太强了。 是的，我曾经做过一些试验，就是尤其是小孩子啊，这十几十二岁以上的孩子，和自己亲和自己母亲之间的这种眼神交流，一般不超过三分钟， 泪流满面是吗？ 总有一个人泪流满面。所以我们成人更难去直面自己母亲的那双眼神里面传给我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回避这个，倒是用了一些语言上的这种障碍，来去保护我们内心不敢面对、无法面对的那份大爱。 哎呀，正像6980说的，老辈人常说呀，妈活着家就在，妈妈在兄弟姐妹，妈妈在兄弟姐妹就是一家人，妈不在了，兄弟姐妹只是亲戚了啊，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说的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其实妈妈她是有凝聚力的，因为现在很多可能是独生子哈，你像我父亲家里是七个，我母亲家里呢是四个，就是只要是我的爷爷奶奶老姥爷有一个人活着，我就要回老家。 对， 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回老家的。 对， 你发现都不在了之后，大家相聚的很少， 是 很少， 是 真的。 那盆火灭了，人就散了。所以母亲，我们中国文字里面有一个字叫安，心安的安，就是我觉得那个房子下面宝盖头下面那个女啊，就是母亲。这个母亲是让我们活着能够有一个安心的地方，一想母亲在那儿，你过年啊，马上过年了，很多人步行，骑着摩托车，骑着自行车，爬火车， 翻山越岭， 翻山越岭到家，见到老母亲心就安了，不跑了。 是， 所以母亲的这个今天谈这个话题，我觉得既是一个这个春节前这个点儿啊，又恰逢今天是腊八，又加上十年咱们之间的这种，就是 对对 一谈很容易进入到这种感性层面，这种超越我们这认知的范围的层面。 是因为也是一个作家朋友孙经言呀，他以前写过中国看守所调查，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故事，其实有一个咱们讲罪大恶极的那么一个死刑犯，他肯定我们发现了他那些罪过就够他枪毙好几回了。 是的， 但是他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的案件，怎么审他都不说，就是不说，因为很多命案其实都已经就成了谜了，他如果真的被执行死刑。 是的， 母亲来了，什么都说了， 这就是母亲的力量。 你要做个好人啊，其实就这一句话。 是， 来看看啊，这位6980说，好妈妈看到孩子眼里有光的，是有温度的，听不到孩子的声音，哪怕是一小会儿都会心慌的，孩子不在身边是会惦记的，到了孩子该回来的时候没回来，坐立不安， 当了妈妈的人听到孩子的哭声，哪怕不是自己孩子的哭声，那都是揪心的呀。看到孩子摔倒，不管是谁家孩子，自己都会肉疼的呀。你别说是妈妈哈，我发现我有了孩子之后，我作为一个爸爸，内心好像比以前也柔软了。 是的， 真的，我就会看到路上的孩子摔一跤，我要走冲上去，我就给他抱起来。 你有了，尤其是有了女儿啊。 对， 这个我们家也是个女儿。 嗯， 在她两三岁的时候，我听不得大街上有人叫爸爸，就是小孩子那个声音，一听就马上就反应。 嗯 啊，一听心里边马上就被震了一下。 这是本能啊， 本能。所以这份东西就是源自内心的，这份东西是超越我们的语言的，我觉得是大于语言的。 嗯， 我们借着语言只不过是往母亲的内心深处去走，让往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去走，真正的彼此在内心深处去观望对方。为什么用眼神交流？那个东西超越语言了。 嗯，再说点干货哈，就是家庭教育一般法里面，其实我看到了对于母亲的描写，您还是有其中几个章节， 对， 写的还是挺深的哈。 是， 因为黄甫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研究，也非常的喜欢， 嗯， 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其实是埋藏着这种教育的理念，这是您一直的一个想法，对吧？ 很清楚， 很清楚。 嗯， 比方说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德字， 嗯， 因为你提到了母亲，其实我看有好几章都提到了德字。 对的， 比方说关于这个守德， 嗯， 对吧？然后那这个德字您是怎么去 理解 去理解的呢 ？OK， 对，母亲的这个德字， 对，我理解了十几年了。这个德字其实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心肠。 嗯， 厚德的人就是好心肠， 嗯， 心肠热心肠， 也就是别管别的，做一个热心肠的人。 对，这就是厚德之人。 这句话说的简单。 对，但是这个心肠是看不见的， 嗯， 不能说的，不可能把心肠掏出来给人看， 是， 它是在里面运行的。这个德是指向自己的，就是我很害怕有时候讲这个字，把这个字挂到嘴上是不好的，因为它是在里面运行的， 嗯， 是要求自己的， 嗯， 而且它里面是空的，啊， 什么叫空的？ 就是说，孩子怎么惹我都不生气， 哇，这个太难做到了吧？ 哎，对对对，这就是 一写作业的时候鸡飞狗跳， 有母亲能做到， 是 我见过， 是 很。一看的，你到这母亲跟前一坐啊，你直接就被她那个温和的这种气场啊，直接被她给收了，你想干点坏事的念头都没了。哎呀，我真见过这样的母亲啊。 这是怎么修炼的？你跟她聊过吗？ 嗯，是经过了很多，可能我现实中孩子给她递的这些小问题啊，对她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和磨难来讲已经不是问题了。 嗯 啊，他是经过历练的，很伟大。我每一次去都受教育。 嗯，我说个题外话啊。 嗯， 因为我以前也主持教育面对面， 嗯， 那时候咱们也一块做过那个节目。 对， 当时呢还会采访这些所谓的状元嘛。 嗯， 我发现其中有三个共同点。 嗯， 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父母啊不吵架， 嗯， 然后母亲都特别的平和。 是的， 没有说整天我要求你成绩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没有。 对， 那就是我当时我就很奇怪哈，就是北京的啊，我采访是北京的。 对， 就是咱们外地的朋友我倒没有采访过。哎，这个因为连续三年都是我去做这个工作， 嗯， 我去总结一个共性。 对， 我会发现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我不一定说他非得考那么高的分数啊，他们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熬夜， 嗯， 除了智商方面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这样的父母呢，实际上看到了比成绩更重要的东西。 那是什么？ 孩子的德行， 嗯， 孩子的人格，孩子内心的这种担当，这种 善良， 嗯， 那个东西不考的， 嗯 啊，尤其是孩子的这种德行，孩子的这种人格结构、人格空间， 嗯， 那是比成绩重要一万倍的东西。但是这个你采访的那些家长啊，他们看到了比学习重要很多倍的东西，所以成绩有什么变化的时候，他们不会太在意。 成绩反而成了一个副作用了，副产品了。 对，那是自然的嘛， 自然的 了。 即便成绩不好，一个人的德行厚重，人格比较开阔，比较高大，啊，精神有高度，啊，这个有担当，有责任，这样的人到哪都是一流的。 对，到哪都是受欢迎的。 到哪都，他即便是做一个最普通的工作，但是他在人格上、在德行上是赢得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敬意的。 嗯，德行是基础， 立德方可树人。 哎，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啊！今天跟黄富老师一起跟大家说说你心目中的好妈妈是什么样的哈。徒弟来了哈，2611啊，说于途拜见。哎呀，然后那个9346问了一个问题，咱们也回答一下，说黄富老师啊，做好妈妈的心态更重要还是技巧更重要呢？其实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个好心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好心肠是这就是家庭教育一百法这个副标题啊，有一个做法啊，看法、想法、做法。 嗯， 做法就是技巧层面的东西。 嗯， 今天我想用，我为什么只读了一个擦不完的这个眼泪？ 嗯， 那个地方可能是想法和做法，包括看法的这个源头 啊。你说了是一个根源的东西， 源头就是三江源。您知道这个、 嗯、 三江源这个源头啊，其实就碗口大那么一个泉眼。 嗯， 但是形成了长江、黄河这样的大风景。 嗯。 啊，所以我想把最初的人心深处的那个泉眼给打开。 嗯， 那个泉眼是什么呢？就是最基本的孟子讲的四端：恻隐、辞让、是非，啊，还有一个这个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嗯， 这个四端人心的这个四端，还有一个羞耻。啊，恻隐、羞耻、辞让、是非，人心，这是人心的源头啊。把这个打开了，尤其是恻隐之心，这里面包含的远远非我们思想和语言所能概括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常流眼泪？慈悲心动了，恻隐心动了。 对， 所以这个点打通了，然后才有你的看法，你站到哪个心上看。站到慈悲心，站到恻隐心上看，看什么，你都是喜悦的。 嗯，还真是，才有了想法，才有了做法。 对的 啊，这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哈。 对，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9346啊，也谢谢您的提问。1369说了，黄富老师辛苦啦啊，这也是您的粉丝啊。说如何做个温暖的妈妈，在孩子心力不足、动力不足的时候如何是好呢？他是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孩子心力不足、动力不足，那我 如何 做，如何温暖孩子呢？ OK， 嗯， 这个我前两天看一本书，这个谈中医的，谈到这个温度啊、温暖，他谈到一个观点，我是有感触的。他说这个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不对啊，手凉的时候跟人耗脉，和手热的时候耗同一个人，感觉完全不一样。 怎么讲？ 就是我的手是冰凉的，我给你耗脉啊， 嗯， 对你身体的判断和热手判断完全两回事。 嗯， 也就是我一下我就想到了很多母亲呢，为什么脸色不好呢？ 嗯， 就是脸特冷，看着脸上特冷漠， 对， 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拒绝、讨厌。是心凉了，心里面没有温度。哎，怎么做一个温暖的母亲？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最近几年才找到答案。我觉得 我们母亲有了孩子，应该是两个生命的幸运。 嗯，就两个生命的幸运。 对，孩子很幸运有这样的妈妈。 嗯， 妈妈很幸运孕育了这样的孩子。 嗯， 这个幸运心不可丢。 这个是双向的。 对，一旦丢掉之后，母亲，我这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孩子，心里面温度很难再起来了。 有的时候这是一个症结所在，就是他觉着自己的事业也好，甚至感情也好，他最终归结为孩子。有的时候他会抱怨到孩子身上。 嗯，是的，是的。 我也见过这样的妈妈。 这有两个点。一个是母亲，如果说就这样的母亲的反应是代表很多人的，大多数的。因为我们遇到自身的痛苦的时候，第一反应向外求答案，向外找原因，都是因为他，要不是因为有孩子啊，这是一般所有人的痛苦的时候都是向外的。但是作为母亲，我刚才找到了一个源头，第一，这个幸运心不可丢。第二呢，在带孩子痛苦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自己，看见自己。也就是孩子惹你生气了，这个时候眼光不要去盯孩子，要盯住自己。 这一点很重要。 盯住自己的时候发现，原来孩子惹自己生气的时候，孩子表现了他很优秀的一个层面的东西。 嗯， 母亲才能养得住。 因为其实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在您的书中啊，也讲过吧，就是有时候在发怒的时候啊，作为母亲可以在镜子中照照自己，然后看一下自己当时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会恍然大悟。我们知道其实妈妈其实很伟大的啊，绝大部分的妈妈其实都是有时候冷脸，但是她做完这个事情或者说完这个事情，她也会后悔，她说我不应该这么去对待我的孩子。 我总结了一下，当然咱们今天主要谈母亲啊，这个凡是能够在带孩子的过程中不断觉悟自己的母亲呢，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家里面出现问题，孩子成长出现麻烦的时候，这母亲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指向孩子的，那就是越来越冷漠，越来越这个怨气越重，每一次遇到孩子出现问题马上转向自己，能看见自己，就是照见自己的人。 嗯， 这样的母亲是觉悟的，是有智慧的，能够做到我刚才开头讲的好母亲的温暖、喜悦、平和的状态面对孩子。 嗯，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经常要自省啊，经常呢要向内看，不要总是看到孩子身上的种种。其实刚刚您提到两个幸运，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让自己变为更好的你自己。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彼此孕育的一个过程， 互养 的一个过程。 对，很多年轻的妈妈说，我第一个孩子我也没有做母亲的经验，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对， 这个时候谁让你成为一个成熟的母亲呢？是孩子， 他教会了你， 就相互为师。 嗯， 就是好的这个母子关系，它是一种，就是说两个人都是幸运的，都是可敬的。不好的这个母子关系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可怜的。 嗯，好，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2137说了，小时候母亲在煤油灯下纺花被时的背影啊，经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啊，然后呢，这位8336说了，某句母亲啊，给博大的母亲给予了最好的诠释。啊，就大家其实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呢，很多歌曲啊，其实里面都会唱到母亲，里面呢还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符号啊，其实都不太一样。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放一首歌啊，就这歌手平常唱的都是很活泼的，但一唱到母亲的时候，你就觉着哎呀，那份温情呢也确实是来了哈。 嗯， 大家呢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说说您心目中好妈妈是什么样的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黄甫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天。黄甫老师这本书叫《家庭教育100法：看法、想法、做法》，就这样的一本书，其实 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来讲还是非常实用的一本书。 是的，现在就是从改变看法，调整想法，最后不断的改良做法。 嗯， 它是一个体系。 是， 这本书是最实用的， 最实用，而且每一个章节的都很，就是很短小精悍， 是的， 对吧？它不是长篇大论， 是的， 啊，就每一篇的话，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小题目，是吧？ 另外，这本书是和60-70个家长谈出来的，不是我写的。 哦，怎么讲？ 就是对话了大概有8天的时间， 嗯， 就是针对他们内心的困惑和提的问题， 嗯， 来面对面的打破。 嗯， 就是很究竟很彻底的去找到这个问题的源头和答案。 嗯， 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总有人泪流满面的离开。 哦， 所以这本书承载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声音。 嗯， 就是用心看的话，每一段话背后都可以看到另外一张脸在那儿静静的听。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大家呢继续可以打开我们读书俱乐部聊天室，我们一起来互动。刚才也提到了哈，说今天点赞前三名我们会送出兔签版的家庭教育100法，我们也会送出听听 FM 7天 VIP 体验卡，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1万元的有声作品啊。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选出这几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幸运的网友啊。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第三节的时候，黄富老师呢会给大家推荐几本关于妈妈的书啊，推荐3本关于妈妈的书，这些书呢也都非常的经典啊，大家也可以拿来看一看。在第四节的时候呢，我们会跟朋友们一起推荐听听 FM 上经典的有声书、有声节目。今天是一个家庭微剧啊，好几百集，里面讲的都是家庭方面的事儿。其实，在第四节，我们还可以让黄甫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更深刻的解答。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蒜头2块1，马铃薯1.7，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1、2、3、4、5、6、7，擦出油烟米，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1、2、3、4、5、6、7，擦出油烟米，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 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书是知识的海洋， 书到用时方恨少。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文化盛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非常的温暖。您心目中的好妈妈是什么样的？在第一个小时当中呢，大家呢也非常的踊跃。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书单来了。我们书单来了，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啊，久违的老朋友，已经有十多年。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了，但是呢，今天他也带来了他的新书《家庭教育一百法》，同时在这一节当中，他还会给大家推荐几本经典的关于妈妈的书籍啊。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请出教育专家黄甫老师，黄甫你好， 哎，红酒老师好， 在这一节我们推荐的这几本书啊，其实都是关于母亲的哈， 对。 首先呢，咱们就先把第一本书给大家说出来吧。 第一本书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走去了、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对， 哎呀，听到这个内心是有点伤感呀。 这本书今天我们谈好妈妈，谈母亲这个话题、这本书是非常好的，能让我们去感知母亲的，因为现实离得太近了，我们往往忽略了自身的这份感知。 对， 有时候换一个空间，换一个纬度的话，跟母亲的这个全面的对我们内心的这种给予，一辈子对我们的爱，才可能感知到清晰。而这份清晰来自于我们内心的这种痛，没人去在意了。所以这本书，如果说我们在现实中想去理解生命中离我们最近的那个人，这本书值得去看。 哎，它的作者呢是张杰啊，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也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他发表作品其实很早了，他1978年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而且他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还获得过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我们知道这个茅盾文学奖应该是咱们这个文学界最高的奖项了， 是的， 也是最有含金量的奖项， 是的。 无次获得了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啊，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是他的长篇散文了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哎呀，就是当一个人在54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4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 对， 张杰呢，把自己和母亲最后的回忆写成了这本书，叫《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对，也是作者对母亲去世最沉重的一个悼念，也是对母亲这种凄婉深长的一个颂歌，十几万字。啊，这个书里面黄甫老师有70几幅图片，也是详细记录了母亲生命中最后的80多个日夜。很少有这样刻骨铭心的长篇自述啊，它确实讲述的是生命、爱和灵魂的故事。 我们这一生，母亲是 理解我们自己的开始，也是理解这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开始。所以我推荐这本书的目的，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其他的什么高科技啊，其他的关系你可以有多大能力去理解多少，但是我们最应该理解的第一个概念应该是母亲。 嗯， 那是我们生命的起点。所以这本书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孩子，我觉得都值得 一读， 在书中看见自己。 好，各位朋友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也可以说说您心目中的好妈妈啊，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书单啊。刚才有一位叫做8638的说，我从妈妈的信任中得到力量，妈妈信我，信我的孩子，这种信任呢可以穿越时空，孩子一直成长的自信阳光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妈妈这个主题的一个原因。其实呢，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成长得非常的健康、活泼、自信。 是的， 这个自信来源于什么？对吧？其实是来源于父母，是吧？ 父母的这种内心的喜悦，就是对孩子信心的最好的一种福祉。 没错。 为什么看到孩子喜悦？因为他完美和独一无二。 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啊。 对， 菲亚说，工作和生活很累的时候，就想吃一口妈妈做的饭，感觉吃完就能满血复活，养心又养胃呀！啊，说的非常的好。 那最重要的是养心， 养心是最重要的啊！把心养好了之后，然后呢，人就会活得非常的幸福。 对， 这是刚才推荐的第一本书啊。就是因为张姐的作品啊，其实也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比方说英国呀、法国、德国、俄国、丹麦、挪威、瑞典。她在1980年代的时候还获得过意大利的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 嗯， 所以就这个作家本身，他的作品也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 是这个作家，他一定是他灵，就是用一句话，他灵魂的这个层面的力量是很大的。 嗯， 因为我判断他后面作品我没看过啊。 嗯， 我判断他能够从母亲这儿和母亲的内心产生如此深层次的链接，这个人的内心是不缺少能量的。 嗯，好，接下来推荐的第二本书籍是什么，黄甫老师？ 第二本书是理解母亲的一本书，这本书是这个美国的一个作者叫威尔·施瓦尔贝，这本书的名字叫《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哦，它是读书会，但是叫《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对， 嗯， 我们很多人都只在意母亲对我们人生的一种期待， 嗯 啊，从小希望我们快乐健康，长大之后有出息。但我们很少有人去理解母亲的人生。 嗯， 就这本书呢，就是一个作者在他母亲得了癌症之后，和母亲之间读书探讨交流关于母亲的人生，关于生命，关于生死，关于如何活着。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才看到母亲的人生。 哎，黄甫老师这本书推荐的非常好啊，因为这本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读书会。 对， 这个读书会只有两个人， 第二个人 只有他还有他的母亲。 对， 因为这个作者威尔啊，他得知母亲得了胰腺癌晚期之后呢，他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儿，那怎么去跟母亲交流呢？是吧？你是很快乐不可能，很悲伤呢，这个事情已经很悲伤了。所以呢，偶然一天，就他们开始阅读同样的书。 嗯哼， 有时候我觉得读书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如果真能做成这样，就真的好啊。就是为了母亲之后的化疗中，两个人可以一起探讨这本书，那两个人的读书会就开始了。 是的， 啊，就是在固定进行读书会的期间，就他们两个反而展开了之前没有的这种阅读广度啊，还有深度的这种对话。 嗯， 这是一个旅程，叫读书之旅。 是的 啊，从这个热门惊悚的小说到经典畅销书，从诗歌到悬疑故事，从异想天开到精神层次的探讨。当然这里面会穿插着比方说威尔这个少年时的回忆，是吧，那些小调皮啊，小捣蛋啊，是吧，磕了碰了那些事儿啊，母亲也都能历历在目的记得，就母亲她自己的一些不平凡的经历，是吧，以前可能不说，这时候都全都倾倒出来了，各自在人生当中的一个人生际遇，就是借着阅读这件事儿，他们探讨了可能平常没有探讨的，比方说勇气啊，信仰， 是的， 孤独，感恩，学习，甚至最后谈到了葬礼，是吧，最终他们就真诚交换了彼此对死亡的一个观点。其实哎呀，人们其实对于死亡还是有很大恐惧的， 对， 不敢谈。 对，这本书的这个奇妙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可能有孩子和母亲之间呢，可能都曾经往对方心里走过，但是都没走那么远，都没走那么深。 哎，黄峰老师，有的时候是不好意思。 这本书的一个契机就是得了绝症，如果没有绝症 也不好意思， 对，也不可能有这么深的一个彼此往对方的内心深处去走，因为毕竟母亲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而又要在起点谈论终点的答案，死亡。哦，这本书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母子之间，母女之间缺乏的就是理解，就是理解，就是往彼此往对方心里面多走两步，可能剩下的就是一种没有什么遗憾，即便面临这样的危机，这样的生命的灾难，得了胰腺癌，倒计时了，但是没有什么遗憾。另外这本书也给我们读书俱乐部我觉得很接近的一个点，就像这个一个英国的作家毛姆曾经说过，读书是人生最廉价的避难所。 对， 我觉得他们这个母子在面对这个生命中的这个灾难的时候啊，这对癌症是个应该是个灾难了，胰腺癌，没什么可救的，无药可救呢。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他们共同找了一个避难所，那里面没有疾病，没有挣扎，没有纠结，只有母子两个生命，两个幸运的生命，或者合在一起是一种生命的幸运，完成了这样一次心灵之旅，彼此理解之旅。我觉得死者安息，活着无憾。 这就是黄文老师在第二本推荐给大家的书，叫《生命最后的读书会》啊，来自作者威尔·施瓦尔贝。我们经常在节目中说呀，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其实我们读书俱乐部那天也统计了一下哈，就是从我主持开始，也已经度过了16年了。这里面呢，有几千位作者啊，肯定至少有3000位以上的作者。你每一本书，哪怕其中的一句话对你有帮助，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就值了。 是的。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本书《生命最后的读书会》，它可能不止一句话对你有帮助，本身它的这样一个体验，这样一个读书会，这样的一个设定其实就很奇妙。 是的， 让我们平常接触不到。所以呢，刚才您提到的多往内心走两步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它来得早一点。 是的， 而不是在生命最后。 这本书帮我们完成了一个我一直谋求的一个答案，我们如何理解母亲，理解母亲的人生。 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因为母亲也是从一个小女孩一步一步到了老年， 也需要别人宠的， 也需要，而且母亲是一本书，我们作为子女如何去带着这种感动，带着这种感恩去读懂这本书。 我一直在找这样的一个现实中的案例，但是很难达成，很难达成。我的工作很多时候都在努力的给孩子解释如何去读懂母亲，给母亲解释的如何读懂孩子，而自然完成了这样一个母子之间的这种深层次的理解的这本书实现了。我看到这本书之后就很激动，一定推荐给大家。 哎，非常棒。如果您现在没有做过这样一个深入的多走两步这样一个行为，其实在书中的话您可以体验一下别人是怎么走入内心的。 是的，很多问题啊，多走一步化解了一千个问题。我们现实中很多矛盾冲突，其实往高处，往内心深处多走一步，那些问题就不在了。 哎， 因为我们就是迈不进对方的心里。后来有一次，好像是十多年前，也好像咱俩做节目，你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到现在都记得。因为做完节目我下午出差，你问我什么是爱。我当时没有考虑，我说爱就是理解吧。然后我到机场之后，有那个书店嘛，我匆匆忙忙经过，有一本书，泰戈尔的书，爱就是理解一切。我一下很激动， 理解一切。我们希望您读了书之后也能够理解一切。这是刚刚推荐两本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以及《生命最后的读书会》。好，今天还有第三本书跟大家推荐一下。 第三本书也是我一直想让很多现在当下我们做母亲的人看到的，就是这本是德国的啊，致亲爱的母亲。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作品不是太多，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作者是非常了不起。这个作者叫保罗·埃尔伯根，啊，德国人，他是编者，他还不是作者。作者是歌德啊，这些 对 这些大家， 因为这是致就是名人致母亲的信嘛， 对， 啊， 这个作者我觉得很伟大。我一直在，我很早的时候脑子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母子之间呢是相互为镜子。我在母亲的眼神能看到我，看到这个母亲知道他的孩子怎么样，看到这个孩子知道他母亲怎么样。那我一直想找到这些思想家、科学家啊、艺术家，他在母亲眼里或者母亲在他眼里是个什么样子。对我们的意义非常大。我们渴望孩子成才，将来成人、成才、成事。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母亲，才能成就这样的大才，成就这样的大人，成就这样有德行的人，能够养得住他们的天赋，养得起他们的天赋？我一直在找这样的一个答案。但这本书正好大概有60多位。啊， 61位， 哎，61位，这个艺术、科学、哲学，啊，各方面的这些大师们，他们眼中母亲是个什么样子？这本书太厉害了，厉害！我找到了一面很好的镜子，因为这些人我们可能多少都有一些了解，啊，比如歌德，啊， 和 一些大艺术家们， 莫扎特， 对， 门德尔松， 对， 舒曼、瓦格纳。 对， 这是文学家、艺术家，包括恩格斯、叔本华、尼采这些思想家。 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母亲才能养出来这样的孩子？ 你看一看这本书吧。 对，看看这本书， 看看这本书。其实是这样哈，黄武老师，就不管他们占据多高的位置，或者是取得多大的成就、有多少粉丝，他们在母亲面前，通过这些作品，你发现都是非常普通、非常纯真的孩子。 对的， 而且呢，他们对母亲都怀着崇敬和爱戴。 是的， 就是他们的这种情感啊，挺真挚的，非常的真挚啊。 一定，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我看这些大师级的人和母亲呢，他对母亲都有一份你刚才讲的崇敬，和爱戴。 对， 也就是说，反过来，他的母亲呢，活出来一份高贵，让子女仰视和崇敬的这样一种生命姿态。 哎，我举个例子哈，你像是里面提到了大文豪歌德，说这歌德的母亲是一位非常非常奇特的妇人，七岁，然后还抹口红， 啊，前额还垂着那种深褐色的卷发，袖子很短啊，只够到这个肘关节一掌的地方。歌德在信中详细描述他的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啊，歌德的生活、事业以及生活的感悟。哎，他们两个人就好像是两个很要好的朋友，是吧？在信中进行人生各个方面的一个交流。 嗯， 然后这个席勒呢，跟歌德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与他的母亲的关系也非常的特别啊。信中也会告诉自己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然后莫扎特在信中也会跟母亲分享自己的旅程啊，就是你像瓦尔特还在信中描写他对酗酒的一些看法啊。然后现实主义画家这个莱布尔在信中也会跟母亲谈及他绘画的一些观点。 对， 所以他们跟母亲之间的这种沟通跟交流就像朋友一样。 这个看要看这本书啊， 嗯， 我有一点这个帮着大家可以去看见的一份东西。这个他们和母亲生活中看似这样很平淡的啊，很随意的这种交流，其实在他们的信里面呢，他们和母亲的这种互动当中啊，我总感觉就是看完所有的人和母亲之间的这种对话之后，你发现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我觉得母亲一直像一个追光灯，舞台上那种追光灯，他生命中走到哪儿总有这一束光照着他，你在这个他在这个领域里边的这种伟大，这种天赋，有一盏灯一直追光。我原来说母亲和父亲就像两盏灯，父亲是路灯，孩子出门能走多远是父亲决定的。我突然发现这些大师们，母亲是家里那盏灯，原来的我的理解，我现在有看完这本书有一个调整。母亲，有的母亲一辈子天天念叨的是孩子的毛病和缺点，到老死他都念叨着孩子的毛病。有的母亲生活中其他很随意，但他只惦记着孩子的这份天赋，像追光灯一样，孩子不管活到什么年龄什么地步，母亲一直在告诉他这方面，母亲一直在关照着，你是最厉害的。这个反应很强烈，他们的语言，我总是在语言背后看到他们内心要发出的那个东西。 对，洪老师，其实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些母亲在某种层面上都充当了一个粉丝，就是我永远是孩子的粉丝，就是你的那份成就愿意跟我说， 对， 你的进步愿意跟我说，然后因为我愿意了解，我愿意倾听你啊， 对， 就是你永远在我这里可以得到这种认可。 甚至孩子的说出来自己的缺点和毛病，母亲都是喜悦的。这种您刚才用叫什么粉丝 啊？粉丝， 这个粉丝是有神圣感的，有神圣感的。 对，而且孩子是有期待的。 对，所以这个母亲对孩子内心的这种滋养，对孩子生命的这一份关照，超越任何知识和大学层面的教育。 好，这就是今天啊，黄甫老师和红酒推荐给大家的三本书啊，这也是我们选了又选哈。然后第一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作者是张杰。然后第二本呢是《生命最后的读书会》，作者是威尔，施瓦尔贝。第三本叫《致亲爱的母亲》，保罗呢他是他的编者，我们的这个译者呢是赵登荣啊。赵登荣是1939年出生，是北京大学德语系的教授，他也长期从事着德语教学呀、德语翻译啊，包括他译著有黑塞的长篇小说《荒原狼》，还有《保护网下》《井中男孩》《卡夫卡对我说》等等等等。但是他这本书翻译的非常好，他是收录了德语系国家的61位啊各界名人致母亲的信，然后给我们大家这样一个视角。 对、 啊、 这三本书我推荐给大家，其实有一个我从家庭教育的这样一个维度，一个小的目的。第一本书呢是方便大家感知母亲，第二本书叫理解母亲，第三本书叫发现母亲。 太好了。三本书送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网友聊天室互动。大家可以说说心目中的好妈妈，当然了，有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太多人在这留言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吧。这位叫做爱听广播的我说，他会老去，所有的光鲜都将褪去，但最美的妈妈永远留在我们心里，无论时光如何穿梭，她永远都像那只永不凋零的花朵一样美丽。我这屏保都换成了我妈，真的永不凋零的那朵花， 是 无论她脸上的皱纹有多深，无论头发多白，但是是最美的那朵花。 母亲的年龄可能到了人生的秋天甚至冬天，但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生命的春天。 春天，母亲就是春天。 对。 8638说，每一个孩子天生的内在是天然的忠诚于父母的，孩子可能没有意识到甚至不承认，但我相信他生而有之，所以父母的一生唯有活出自己，回敬孩子的这份信任。 是的， 这说得很好。 这个听众很了不起的。 嗯， 因为孩子爱着父母，这是天然的。 嗯， 父母爱孩子也是不需要理由的。 对。 但是现在刚才推荐的三本书，包括刚才这位这个听众的这个留言呢， 嗯， 我觉得我们每一天的努力是努力的让对方听到我们内心的这份爱。 嗯， 这一份没有理由的对对方的在意，哪怕有时候是争吵，哪怕有时候是冲突，那都是表达爱的一种语言，但是别忘了彼此深深的爱着对方。 哎，时光雕刻说，心灵手巧的好妈妈啊，我妈妈设计和坐在缝纫机前给我做衣服，我小时候呢都是穿我妈妈做的衣服，上身非常的好看啊。我记得当时看那电影《缝纫机乐队》，其中他说到我这个上音乐学院买吉他的钱都是我妈一脚一脚踹出来的，哎呀，我还挺感动的。 这是 做衣服那事儿。 是的，这是母亲呢，这是母亲内心的富足啊。 嗯。 很简单的一块布料给孩子做的，永远让孩子觉得穿着是天下最好的、最美丽的衣服。 嗯。 啊，最新的衣服。这是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尤其是60、70后出生的这一批，现在算中老年， 对，真是这样， 会有这份记忆。 8638也说，好想给妈妈打个电话，说我爱她啊，谢谢妈妈给我这么完美的生命。嗯，真的，我觉得说的挺好。说看不见的一堵墙是真的吗？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呢？我觉得那句话说的挺好啊，就是说父母呢其实是我们隔在死神间的一堵墙。 是的。 他们在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关注那个事情，但一旦不走了之后你会发现 它不是一堵墙，是一个帘儿。 嗯， 是一个帘子。 嗯，是一个帘子。 很轻的， 很轻。 嗯，所以母亲在啊，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与善待。 嗯 嗯。 0350说，母亲是一个家庭的大树，我们攀爬在母亲的身上，感受着母亲的慈爱和包容啊。您说是大地，他说是一个大树。 对， 对的 啊，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啊、 是的。我们的根，我们内心的根就扎在母亲的这个生命的空间里面，是他在滋养我们。 没错，你看这个树底下那些往下一直在汲取营养。 是的， 对不对？ 是 的， 是的， 一直在汲取营养，然后滋润着我们这些小树叶。 是的 啊、你也可以把你当成一棵树，然后大地就是母亲。 是的， 然后你再向大地汲取着营养。 是，我们有时候是那个是一片树叶，是一个果子。 对， 有时候是一朵花。 有时是一朵花。 对， 那个根儿全都是在母亲这边啊。 对。 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在下一时段我们会公布一下获奖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哈。那最终在19点的时候点赞的前三名，我们也会送出家庭教育100法。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也欢迎各位网友打开听听 FM 进入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我们说的主题是你心目中的好妈妈是什么样的。进入到第四节了啊，我们继续跟黄甫君文老师啊一起给大家带出有声书导听。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会推荐在听听 FM 上面的有声书啊。当然我们今天推荐这个是一个有声微短剧啊，您可以搜索一下家庭微广播剧啊，家庭微广播剧啊，每一段呢也就是几分钟，但是每一段呢都会讲一个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我们先欢迎一下黄甫老师。黄甫老师你好。 哎，红九老师好。 哎，我选了其中三段哈，因为它有好几百集呢。 对 啊，挺有意思哈，也是我们台的主持人做的。我们首先来听听第一个，叫做跟孩子哭穷对不对？我们一起先听完，然后黄甫老师再发表一下意见哈。 好的， 哭穷对不对？ 哎呦，可真气人！你说咱这丫头啊，怎么那么爱乱花钱呀？怎么说都不行。 那你不会想想办法？你多聪明，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嗯，你还说对了，我呀还真用了一招。 哎，老婆，透露一下呗，你是怎么对付这小丫头的？ 因势利导啊。 什么意思？ 闺女爱花钱、 啊、 咱们就哭穷呀，说咱家里没钱。 嗨，你这叫什么主意？那哭穷能管用吗？ 那我觉得还行，反正最近啊闺女不怎么跟我要钱了。 对，不跟你要钱是吧？她跟我要钱了。你再说这孩子老担心家里都没钱，你说她会不会影响她发展呢、啊、 她一个女孩子会耽误什么发展呀？ 这怎么话说呢？ 要先把他的虚荣的毛病给改了，再说以后的事儿。 不，你站在那孩子角度想想，他们一起几个同学在一块聊天，人家都是花枝招展的，就咱这孩子跟个柴火妞似的，你觉得那合适吗？那个， 反正我不同意他乱花钱，矫枉必须过正。 哎，算了算了，咱们老说不到一块儿，问专家好吧？看专家怎么说。 您好，我是 AI 专家，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闺女老爱乱花钱，孩子他妈呀就跟着哭穷，说家里条件不好，您说这对吗？ 是这样，以孩子的心智，对钱并没有太具体的概念，他们只知道因为家长没有钱就不能换来他们想要的玩具，久而久之他们会对钱这个字眼产生很特别的感觉，进而可能影响一生。 啊，不会这么严重吧？ 其实这位妈妈过分的约束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尤其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一不小心就会导致孩子更加叛逆，不和家人沟通，这样会更麻烦。 是的，我也是这个意思。 哎， 我们可以增加和孩子沟通，但是啊，不能够太过不合理的去约束他，对不对？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待钱的态度，真的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尤其对于三观还未成型的孩子们，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怎样才能让孩子正确的看待这一件并不小的小事。 那您看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限制孩子的零花钱，另外还要教会孩子理财，给他建立一个账户，让他正确认识钱，另外还要换位思考，同孩子一块购物，让孩子当小大人，领着孩子去超市购物或去市场买菜，把当天的购物费用教孩子拿着，家长充当乱花钱的孩子，到超市故意看见什么要什么，买完后让孩子去结账付钱，并观察孩子的行为举止有什么变化。这种做法既有利于让孩子体谅父母，体会当家的难处，也有利于锻炼孩子的计算能力，从而慢慢改变乱花钱的坏习惯。 哦，明白了，谢谢您啊 AI 专家。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有声广播剧啊，叫做家庭微广播剧啊，所以呢都是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小话题。这个话题呢叫做这个跟孩子哭穷对不对啊、 嗯、 我们说的是比较浅显的啊，还是想听听教育专家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 嗯，这个短剧挺现实的啊，是就现实中很多这个80后90后的这个年轻的父母啊，对待孩子花钱这个事儿上还真是这么考虑的。 哎， 还真有很多人这么考虑， 有现实意义啊。 哎，有现实意义，很现实的，就是不少人是这么考虑的。但是我听着这个 AI 的这个专家我自己有点 那 AI 专家不是黄甫俊伟老师啊 不是我 不是啊不是 我肯定不会那么回答。 嗯， 这只是一个哭穷啊是一个表象。 嗯， 包括孩子要乱花钱不是钱的事儿。孩子为什么要花钱，他用钱去干什么，哎，我们就是这个低维度的家长呢，只用结论，只用观点啊，来结果结论和观点来去评判一个事儿。 嗯 啊，孩子要钱了，他花钱我有没有，这只是结论。而稍微中维度的家长呢，他用逻辑，他为什么要花钱，他找这个原因。 嗯，花钱的原因花在哪儿？ 对，花在哪儿？他为什么要这个东西？这是高水平的，稍微高水平的。那最高水平的家长呢？可能就追到心底里面去问了，找源头，找本质的问题。 这个怎么找啊 ？OK， 孩子花钱无非是要赢得别人对他的肯定， 嗯， 欣赏， 嗯， 羡慕。 是， 我们知道，人心里边越缺什么，外面 越需要什么， 越需要什么。OK， 这是最高有智慧的家长是这么看的啊。那肯定在家里面父母对他的肯定，对他的欣赏啊，包括对他的这种赞美 不够， 甚至是饥渴，对， 缺失， 因为回到家就说他不行，毛病，穿的衣服不行，什么都不行。 嗯， 那这孩子一定要花钱在外面赢得这一份内心的饥渴。 嗯， 所以这个问题表现在花钱上，包括后来我看那个 AI 的专家提，还有培养计算能力，能力不重要，这个哀莫大于心死。孩子内心的需要，还在从家长内心的富足来去给他。 嗯， 啊，今天这个话题开头我们谈到母亲的那个温暖，有些孩子心里边也冷啊，被母亲的那个。这个脸表情啊 给拒绝。我跟你讲，话好听不好听不重要，脸不好看是难受的。 对，有些真生气那脸是臭的。 对，这个掉个脸是难受的，让孩子，但是孩子内心是冷的，孩子内心缺乏温暖，包括母亲不喜悦，肯定说不出来赞美人的话，拉着个脸赞美人还不如骂人呢， 那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其实 对，所以孩子只能是把这种心理的需求转嫁到花钱啊，买一身好衣服，买一身别的同学买不起的东西，或者我买一个最能彰显我自己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表达自己，在他的世界，在他的空间里面来赢得在家庭里面缺失的东西 啊。说到底啊，还是缺少赞美，缺少认可，缺爱啊。 对， 好，这是刚才咱们第一段啊，咱们抛砖引玉，咱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啊，下一个叫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老公，我说你成天在咱孩子面前玩手机游戏，你好意思吗？我觉得这样不好。 这怎么了？这叫让他们看看咱们家的温暖。你爸爸工作多累，回家玩玩手机游戏就是放松，是吧？这是家，就是放松的一个好地方。 你这样会带坏孩子的。幼儿园老师不是老说叫孩子少玩手机吗？ 不是，那我也不能到家我就装大尾巴鹰啊。我有点乐子呀。再说，孩子那么小，跟大人能比吗？大人还喝酒呢，还打麻将呢。 我说你是不是抬杠啊？你这毛病太多，就一点不怕带坏孩子吗？ 免疫力好的孩子是不会得病的，这一点精神心理上也适用啊。 孟母三迁的事情你没听说过吗？ 行，我就估计啊，咱得问他，咱看看专家怎么说啊。我就不信那孩子那么脆弱。 您好，我是 AI 专家，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专家，我老公老当着孩子的面玩手机，还老教育孩子不玩，您说这样对吗？ 小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身边的人都是他的模仿对象，所以平时我们会注意自己的言行，让宝宝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熏陶感染，从而养成良好的品德。 不是，那我要放松都不行吗？ 可以适当玩耍，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亲人能够严格约束自己，对自己也是一种榜样作用。 哎，你听见没有，孩子他爸？ 听见了。 孩子在成长阶段最依赖最信任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人，如果父母亲人不以身作则，很多时候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性格形成。 老公，以后你不准在家玩手机了。 知道了。怎么样？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上搜索家庭微广播剧啊，就可以听到我们几百期的节目了。我们今天请到了黄甫老师啊，这个有点班门弄斧啊，黄甫老师想听的您更深刻的讲解跟方法。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就是说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这一点其实我看在您的家庭教育一百法里面也提到了。 对， 言传不如身教啊。 是，家庭教育它不同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行的是无言之教。 嗯， 也就是你回到家往那一站，你的话都说完了，嘴上说的都是多余的， 就做就完了。 对，你在家里面一出现，你自己的状态都已经说表达完了，你这个人 啊、人就是说 你 不用说话， 对，你的心理状态，你的情绪，孩子瞅你一眼全明白了， 这今天是不顺了。 对对对， 今天是高兴了。 对， 今天比较平和。 对，所以一会儿下了节目你回到家，小女儿看你一眼，她就知道今天你是心情怎么样。 是是 是 已经说完了。 嗯， 那这里面其实这个短剧里面触及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陪伴。 嗯 啊，如果说家长在家玩手机，我们家长很多给我提问题啊，老师如何让孩子不玩手机少玩游戏。我说你们两个谁在家玩的多？他说玩的都不少。那这个答案是无解的。 无解的呀，他学你啊。 对对，这是第一个啊。他不是玩游戏，更深层次的是什么呢？我们讲陪伴。 嗯， 无心的陪伴， 等于沉默的拒绝。 还不如你不赔呢。 还不如不赔呢，因为啥？孩子在都不如你一个手机更有价值。 嗯， 你都懒得理孩子，你抱着手机是对孩子拒绝。 嗯， 啊，我曾经尝试过，做这样的给孩子对话的时候，我曾经尝试过，我还没玩手机，分神，就走神了，中间走神两次，他在讲他的，给我讲，很认真的给我讲，给孩子沟通啊，但是我走神了，孩子一下怒火万丈，极受伤害， 就是你拒绝我， 对呀、啊， 你不尊重我， 对，而且是否定 我， 对，直接没价值， 我不重要， 对，我不重要，我都不如你那个事儿，叮当响那个事儿， 我不重 要，重 要， 对、 嗯， 所以家长在孩子跟前玩，躺在家里面玩手机啊。不是说你该不该玩，你累不累的问题，因为你在无声的拒绝和否定了孩子， 嗯， 他都不如你的手机更有价值。 哎，你这个讲解的话能触及人心啊。 对， 就是说到了这个孩子内心的底层逻辑。 对，孩子出来要问爸爸，我都不如你手机有价值吗？我就让那么让你讨厌吗？ 嗯， 我能这样，那么我再能那么让你更累吗？其实我们现在尤其是你很有感觉，不管多累回到家，这个小女儿叫爸爸立马全身轻松， 那肯定 幸福无比， 那肯定， 对吧？ 就是周末的时候一块儿玩沙子， 对， 我就看了看手机，爸爸你别看手机， 是的， 就是你哪怕你看着我挖沙子我也高兴。 你知道为什么吗？孩子是忘我的，放下一切的给你玩， 嗯， 而你却不用心， 嗯， 却不毫不在意的，就像我充满热情的去拥抱你，你没有反应一样，那种拒绝比打一巴掌都狠。 对，你径直的走了。 哎，对对对对， 是吧？ 所以家长在家以身作则，不是以身作则不作则的问题了。这个短句里面就提到，回家躺着玩手机，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很累，很累。我承认，现在这个80、90后的人很累。但是家庭教育就需要，没办法，尤其是父亲就需要在艰难中超拔自己的精神，而这种超拔就是我很累，但是我看到孩子很努力的精神起来的时候，才能够打动孩子的心。 嗯， 父亲的这种存在才具备了家庭教育的力量和意义。 哎，改天咱们专门再说一期父亲啊。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听最后一段吧，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准备了好多段，就是用心倾听孩子的声音。 用心倾听孩子的声音。我说媳妇儿，咱们聊聊呗。 聊什么呀？ 你啊，那天跟我说咱女儿不听你话，对吧？ 对呀、啊。我说话他不听，哎呀，可把我气坏了。而且以前呢，他有什么事儿都会主动跟我说的，我们娘俩都没有小秘密的。你看现在啊，有时候我问他，他都不说，真不知道为什么。 哎，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呗。 你说，你说。 我今天呢，我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你中午做饭的时候呢，女儿跟你说她一条裤子找不着了。 啊，我不是让她自己去找找吗？ 你看，你不是那么说的，当时，那时候啊。我在客厅写报表呢，所以我听得特清楚。你说让他等会儿，然后呢，你做完饭就帮他找。 哦，我是这么说的。 是啊，所以吃完饭的时候，女儿提起来，你说让他自己找，他就再也没说过话。还有那下午，你在沙发上看电视，女儿跟你说啊，这学校下个月运动会的事儿，你呢也是一边看电视一边漫不经心的敷衍他。然后我看他聊了几句，就自己回房间去了。 啊、哦，我那会儿不看电视了吗？ 是是是，我觉得哈、啊，如果这个孩子跟咱们沟通的话，他总得不到反馈，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 问题呀、啊？ 嗯， 会出现什么问题呀、啊？ 这个我反正我就是我说不太上来啊，就是觉得不太好，具体我也说不明白。 哎呀，那咱还是问问专家呗。 哎，对呀、啊，你就会这招啊。 您好，我是 AI 专家。 专家，我老公说我有的时候忙起来呀、啊，没有认真听孩子说话，很不好。是这样吗？ 是这样，父母是孩子最亲近、最信任、最依赖的人，所以父母也是孩子最好的听众。 哦，看来您说的没错。 不过要注意，让孩子说话，这就意味着不管孩子说的对错， 有什么说什么，还意味着家长要耐心的倾听，什么话都能听进去。所谓耐心的倾听，就是不要有我是大人，我要教育你，或是我要把你驳倒，树立自己的权威等等这一类的想法。如果抱着这类想法，那就很难做到耐心、虚心和细心地倾听孩子说话，也就不能准确地了解孩子的想法和心情。 这一点呢，我太太做得比我好。 让孩子知道，有了问题，和父母沟通，或者能解决问题，或者能得到鼓励和安慰。如果孩子总单方面沟通得不到反馈，就会产生孤独感和不安全感，结果就是孩子会放弃主动沟通，甚至拒绝沟通。 所以媳妇儿，以后咱可千万不能再不好好听女儿说话了啊。 嗯，知道了，我以后啊注意注意。 黄文老师，这个其实延续了刚才咱们说的第二个问题， 对， 就是关于倾听。 对， 倾听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一家人刚才这个短句里面，这个我都听不明白最后他们要说什么了。就经常有一些家庭到我跟前来咨询呢，一家人都在说，每个人嘴都没停，但到最后谁也找不到最初我们来问什么问题了。 嗯， 就是我们其实家长对孩子来讲真正的说是耐心的听，这句话啊，真正的要表达是耐，是我们家长要耐心的听。 嗯， 听这一个字繁体字是耳德， 耳德， 对，道德的德去掉那一半，去掉双立人，就是我们说立德树人如何呈现我们父母为人的这个德行， 德 是耳德为听啊，善听者就是我呈现我的德行给你看。 哎，这个听太重要了，我发现他们 听是能够给这个心浮气躁的人降温。 哎， 他只是说说，不需要你去评判对错，并不需要你，他只是说说，你听听。 其实夫妻也是这样， 夫妻也一样， 夫妻也是一样， 对 对吧，也是一样。 很多夫妻吵架吵到最后不可开交的时候，我问你们为什么吵架，谁也想不起来原因了。 嗯，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听下去另外一个人说，这是一种很美好的对话。 哎，这是交响曲。 哎，对对对，因为有人说有人在听的时候，它就是一台戏了。 嗯， 可能彼此内心的声音，听的人让人很尊重很了不起，说的人会很说好的会很喜悦，说不好会很自责，一切都很明白。 就像很多孩子啊，然后逐渐就开始不跟父母交流了，父母呢就去找心理专家咨询，很多时候就是人家想跟你交流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听啊。 最一流的心理专家是不说话的。 还真是， 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倾听者。 先听， 连听不懂的人是没有资格表达的。 嗯 啊，所以我们很多家长说孩子不给我说什么秘密，不给我交流了，因为你不会听。 听是一门艺术，是一门学问啊。 听是一种智慧， 也是一种智慧，它也是德啊， 对， 耳德。 对， 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啊，疯狂的给我们来点赞。现在前三名已经出来了。第一位呢是萤火虫瑶瑶。第二位呢是修元 TYG， 第三位是润心如是啊。这三位一会儿咱们要吐签的啊，我先给拍下来，一会儿咱们下了节目之后，还是请黄文老师啊，给我们这三位亲爱的网友啊，给我们最勤劳的小手，给他们签一个吐签啊，家庭教育一百法看法想法还有做法。谢谢大家的互动。那我们也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1883说了，母亲是孩子避风的港湾，孩子是母亲期盼归航的游轮。哎，你看我们这听众 这些比喻都挺贴切的。 是的，是的 啊，嗯。还有这位平慧说了，黄福老师说那孩子就是我们家儿子呀，他奶奶每周给他70块钱，一两天就能用完，拿去买东西跟大家一起玩。 嗯， 一天 赢得别人的这种肯定与欣赏。 哎，对，咱们家长要多肯定一些哈。8636HZ 说，母亲静无声息，是不屈不挠的精神啊！因为大家对母亲的这种理解都是非常的崇高的哈。 对， 像6749说了，默默无闻，勤劳不辍，却脸上时常挂着微笑，是母亲刻在我心底温暖的画面，陪我走过人生四季，伴我经历暮雨啊，永远是那盏灯啊，永远呢会温暖我们。这就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母亲啊，非常的感动啊，就像小仙儿也说了，哎呀，爸爸妈妈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爸爸妈妈健康是我每一个人最大的幸福。 是的， 非常感谢大家。那同时呢，我们也抽出了两位积极跟我们互动的，也获得了家庭教育100法这样的兔签啊，8368KG 还有2137LQ 啊，一共是5位获得家庭教育100法这本书的。同时也感谢各位互动的听友，也获得了价值万元的听听卡啊，这个里面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爱听广播的我 6980NS 还有 2137LQ 啊，这3位朋友获得了我们听听VIP 7天畅听卡啊，7天畅听体验卡。再次感谢黄福老师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这只是一个开头啊。黄福老师出的书多着呢，然后那个里边关于家庭教育的话想跟大家说的也多着呢，未来有机会我们再继续分享好吗？ 好的， 谢谢黄福老师啊，谢谢各位网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